刻的思念，遇到了这里层层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这首《江南》当年之所以能够红遍大江南北，正是因为它美妙的旋律和歌曲的意境。当然面对中国风，林俊杰并非有意而为之，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以周杰伦《东风破》为标准的中国风还没有建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搭上顺风车的 JJ 通过《江南》完成了自我升级啊。相比林俊杰的无心插柳，王力宏每一次风格上的突破都源自于他敏锐的市场嗅觉。无论是 R&B 中国风啊，还是 EDM， 王力宏一直都是歌坛的开路先锋，与时俱进啊。2004年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告别以往作品当中的华丽与复杂，用一种全新的模式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中国风，带着浓郁的东方韵味，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手中握着格桑花呀，美得让我忘了在下，你的真在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下的你、yeah。

是陶喆 DT 在2005年的《苏三说》。那同样是在美国长大，陶喆跟王力宏一样的在不断推动个人的这种西方音乐的一种风潮，像 Acapella 和 Beatles 式的旋律，嬉皮式的这个精神啊，黑人的节奏，给当时的中文歌坛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感觉。那么如果按照后来中国风的标准，中国风最早出现的歌曲应该是陶喆2002年的《望春风》啊，由周杰伦、王力宏、陶喆、林俊杰的助推呢，后来越来越多的歌手在中国古典当中来淘金。下面我们来听台湾的创作歌手 Tank 以三国为背景2006年推出的这首《三国恋》。 十二兵等待你光临，不情诉说应有时机，百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梦想在流浪，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体会坠地后的凄美， 不同世界对话错了思维说的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即使会为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Love 飞累累累累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 Love 累累给不了幸福就别浪费多余的暧昧结束是非不必谁来定罪散了就对时间会变成为我偏执的以为会有所谓原来分了更对明明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太多，也许就到这里。

这是徐佳莹在2009年发表的《身骑白马》，中国风调式上常有的五声音阶编曲用到的传统民族乐器，而主题常常深挖中国典故啊。那么，徐佳莹这首《身骑白马》呢，便是讲述了王宝钏和薛平贵的这个经典的故事。那么在2010年中国榜的榜单里面，有一首成龙为主演的电影《大兵小将》演唱的主题曲《油菜花》，由小柯作词作曲。《大兵小将》呢，也倾注了成龙20多年心血写就的一部电影，同时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99部电影。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无疑是成龙扮演的小兵，而王力宏扮演的将军，他们之间的精彩的对手戏。来听这首歌啊，很轻松，很好听，《油菜花》，哎，有才华。 我家，我家住在有两呀两山下，山下土肥油，地呀地五谷啊，五谷两天有，种点啥？ 谁会记得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谁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仿佛分离的只是寻常过客，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数天气马 满经过，阴晴寒暑人人说，随缘看楼头啼笑，枝头开落渐明白深情的知识，结起轮回。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远山美，双瞳水，此去晨昏是憔悴，偶然间梦中灯前一回。远山美，双瞳水，放下了这许多姻缘，颠倒折磨，割舍了这一切阴晴悲欢离合。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 2013年，周华健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推出了专辑《江湖》，很概念哈、啊，西洋化的编曲加上富有诗意的词，呈现出一种啊很如梦似幻的感觉风格来。后来中国风呢又有了全新的演变啊，方大同打造富音乐，吴亦凡的国际化，无不让这种风格魅力最大化。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今年出现在榜单当中吴亦凡的这首《天地》。 在我座家里